各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城寨工厂，我们生产的呢就是消毒用品两款，一款就是 75% 的消毒酒精，第二款呢就是也都是有 75% 的这个搓手液，加了甘油和双氧水，令到大家的皮肤没那么伤。香港到现在確診的个案数字呢，那个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是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的抗疫意识是很高，每一个市民都不听林郑月娥所说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实不是为了防止人哋感染你那么简单，因为今次的武汉肺炎它的一个病征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就算中了也好，因为你戴了口罩而没有将那个飞沫传出去，这个也可以大幅减低那个社区感染。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吃东西等等，很多时候那些飞沫黐在台面等等，很容易是接觸的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俾到市民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淨係坐喺個 office 或者倉庫嗰度，同埋唔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咁啲去，因為係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包括係清潔工啦，包括係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嘅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落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好啦，休息翻嚟讲功能组别选民登记之前咧，就要多谢一下啲海外嘅城寨嘅支持者。咁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响应我哋咧喺呢个 3D 打印啊，咁咧就喺英国咧就印咗一批。 咁犀利，英国印 系啊，印咗寄翻翻嚟，个邮费仲贵过佢印嗰嚿嘢啊， 系嘛？ 系啊，咁啊印一印印几廿个翻嚟噶。 哇！ 咁咧亦都收到有加拿大寄翻嚟嘅朋友啦。咁就另外一啲咧仲犀利系咩咧？車口罩， 車口罩， 係啊，收到唔同嘅呢啲 布口罩， 睇下先，呢啲布口罩啊， 哇，呢好 Q 嘅喎，有 pattern 嘅喎，係。 佢呢啲咧，我而家手頭上嗰啲咧，有啲喺英國車翻嚟，有啲喺香港車翻嚟， 哇， 咁咧就係唔同嘅款嘅，咁啊，佢有啲直情附咗一啲一次過嘅口罩啦，咁大家你睇到呢啲布咧， 車好靚喎， 係啊， 即係暢順嘅呼吸係。 帶出街咧都即係時裝咁上下， 好嘢。 咁啊印打印嘅咧就除咗喺英國嘅團隊啦，同埋喺車口罩嘅英國嘅朋友之外咧，咁啊香港嘅印口罩印淚罐嘅團隊好犀利，我俾大家睇下。我攞咗兩對翻嚟咧，就係啱啱琴日收到嘅，就係咧用兩種顏色印嘅。 哇！犀利。 係啊。 高階好多呢啲， 紅黑係一個好好襯嘅色啊！ 係啦，佢印完呢、這個，然後就個字就透嘅，在下邊印紅色，咁啊中間咧就再印呢個黑色，咁你裝咗兩邊嗰陣時咧，就係有一個唔同嘅 pattern 喺度。咁呢個就 佢連個 texture 都唔同啊！你睇下個表面唔係淨係滑捋捋啊咁樣嘅，係 紅同白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咧，而家呢個人才輩出啊！係 啊！ 咁最重要係咩咧？大家即係香港人有個好特別嘅嘢嘅，佢一著咗嗰下咧，嗰、那個動員起上嚟咧，認真地去做嗰樣嘢嗰陣時咧，就平時啲人成日鬧啲細路仔話佢哋廢青啊冇用啊咁樣，其實你係揾唔到佢熱愛嘅嘢，但係當佢揾到佢熱愛嘅嘢嗰陣時咧，佢就可以出盡力去做嘅喎，真係。 同埋好專注地做好嗰陣時。 係啊，咁所以我哋見到譬如無論係車口罩好，或者係印雷罐好，海外好，甚至係香港喺英國啊等等咧，都係咧 擺好多時間心機落去做。有啲亦都係到而家仲係寄緊啲物資翻嚟俾我哋，咁我哋再發放出去咁樣。咁有啲醫療級嘅用品，我哋就全部儲存起上嚟。咁就我哋預計可能有朝一日香港嘅醫院係會缺呢啲醫用級嘅抗疫物資。 咁就用得著啦， 咁啊，到時用得著嘅係。咁所以大家記住就唔會係即係話大家覺得而家已經係所有嘢都正常翻嘅，絕對唔係，我覺得係另一個即係呢個困難時間嘅開始。 我今朝落區都仲有啲婆仔戴住個口罩又係起曬毛粒嘅，即係又係戴咗足足三四日之後。 係佢哋嗰啲習慣嚟嘅， 但係你街仲賣緊200蚊下， 係啊， 200幾蚊下， 仲係口罩荒。 你而家係搓手液、消毒酒精咧，都翻貨係多嘅，但係都係貴嘅，我覺得，因為嗰啲嘢唔應該賣咁嘅價錢，40-50蚊嘅其實。咁啊，好多時大家都係諗住即係搶手貨啦，所謂需求大。咁但係口罩本身你諗下啦，一個長期消費嚟嘅喎，其實差唔多係。吃飯咁嘅嘢嚟嘅，變咗係。 咁你諗下，全香港人用 200蚊一盒，同埋未開學喎。 你點比啊？係啊。 喂，而家撲緊咩？細路仔口罩，你知唔知啊？係 啊。 係撲緊啊！周圍個個都撲緊嘅，啲父母細路仔口罩啊，細個嗰啲啊。 頂咁大個嗰啲係。 係啊，點解啊？因為你復課嘅話，學校鋪歪嗰啲唔啱佢哋噶，係口罩黃點喺俄羅斯訂翻嚟噶嗰啲。 又或者唔啱尺寸鬆嘅係冇用噶。 冇用噶，係啊。 大大甩咗出嚟噶，係。 同埋我發覺天氣咧都係個問題嚟嘅，你天氣開始熱咧，你冇可能一路噏住噏一日啊，有陣時。 要換啊，係啊，濕嘅一個口罩已經係，俾嗰啲呼氣出嚟嗰啲嘅霧氣啊，係會濕嘅。咁啊嗱，總之咧，我覺得咧，開學復課咧就係一個。大挑戰嚟嘅，我覺得，即係今次，即係究竟會唔會再有更大嘅社區爆發嘅危機？大家千祈不能掉以輕心。咁啊，今日我哋其實揾阿歐樂軒上嚟講，就係講區議唔係呢個立法會選舉嘅選民登記。 係。 咁而家實際上就幾時 close 呢個選民名冊？ 其實就我一路講4月2號嘅，4月2號咧。就是你做呢個更改選民啦，係啦，咁啊5月2號就係你新登記啦， 新登記。 咁好多朋友即係呢兩個日期咧，成日話啊邊個先邊個後，我成日話你唔好理咁多啦，你盡可能爭取自己4月2號就做好佢啦。係你唔好你因為啲同學 越快做越好， 最中意最後 deadline 先至交文嘅， 好似交功課。 咁我未到就未衝刺。 我話你唔好諗嘢諗到咁複雜啦，你不如4月2號啦，係啦。咁其實因為今屆咧，我哋成日就講立法會過半啦。咁直選咧，我今屆真係戴兩頂帽。大家知道我就唔選立法會。咁我唔選立法會咧，咁我覺得有咩勢藝做咧咁樣。咁我第一就同阿戴耀廷搞緊嗰個協調。嗱，我哋好謹慎講個 唔係初選， 就唔講初選，因為初選咧就等於有篩選，而我哋講明呢個協調咧。我係冇得勉強你唔選嘅，你選唔選咧？你係同選民交代啫，你選唔選咧？都係睇你嘅實力，有實力嘅人當然。 但係而家好似話選管會話宣布初選都當咗你已經係 declare 咗， 考慮 係啦，呢個係困難嚟嘅。計 選經費咯，已經係。 因為我覺得佢呢個係度身訂造嚟到對付我哋搞協調嘅。嗱，我哋唔好理佢點樣搞啊咩陳學峰咁嗰啲，因為之前佢又話咩講個積極考慮啊，又話要去報咁。 民建聯陳學峰， 人哋係人哋嘅，我哋有我哋嘅難處，因為我哋民主派咧。所有嘢係要喺陽光底下做嘅，咁所以係特別容易俾啲政權啄住你。咁我覺得最大嘅困難就係、你諗下喺區議會選舉，其實我哋已經出現過啦。有啲地方咪撞區嘅， 係啊係啊。 咁到頭嚟咪成日走去搞投票啊，搞呢、這個即係嗰陣時真係初選啦、 啊。小型初選。 嗱嚟緊喺選管會個規定裏邊咧，呢啲隨時係計曬經費嘅， 同埋一定計，我覺得 實際係宣布參選。而呢樣嘢最難搞嘅係假定就算你話區入邊有熱心街坊去自己搞。即係可以當唔當係個候選人自己搞啦，但係因為呢個你係招致選舉開支啊 ，Gary 好清楚，咁所以呢、這個問題係會有機會導致到大家有機會有後果。如果我哋嘅選舉團隊唔做清楚曬啲行政程序，咁呢、這個我諗相信都係我哋而家搞緊嗰個協調一個麻煩，就係、是、我哋點樣令到所有參與嘅人係安心。 咁我覺得行政程序如果大家做得啱咧，所有人做得啱咧，其實係冇事嘅。咁但係爭在大家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例如話我哋搞個系統，跟住又要搞個投票，因為我哋而家用公民投票嘛。好簡單，我簡單講下而家嗰一個嘅協調係點做啦。總之我哋乜都就算咩都唔搞到，臨到最後都一定係有個民調㗎啦。咁啊，鍾庭耀都一定搞民調啦。搞民調就大家要承諾，就係要支持每個區最有勝算嗰堆名單。咁呢個係最後嗰一關，咁我相信我哋搞唔搞，大家都係咁樣諗噶啦。咁但係咧，更加重要就係我哋冇辦法避免一個問題，就好似2016年，新界西李卓人、黃浩明、黃潤達臨到去尾嘅時候就民調好近噶嘛。咁、你叫佢哋個個話棄選又即係好雞肋啊！你個個都會覺得有機會爭尾席就爭埋去啦，就係、個個走去爭到最後就輸咗俾何君堯啦。咁大家好痛心，又 輸三個，仲俾個何君堯勝出咗。 係啦，即係大家就覺得唔可以再發生呢咁嘅事啦。咁所以我就話不如咁啦，各位朋友，即係有好多飛咧，有啲咧，即係你知參選完就得個1-2% 咁樣，咁又唔係話你唔參選得，但係今次真係要過半啊嘛，即係要贏多啲議席啊嘛。咁不如俾個機會你冷靜下，諗下自己究竟係咪真係咁把炮啦！咁 我歐樂軒你實在太好人啦，我覺得。如果得1-2%，嗰啲人點會唔知道自己得1-2%咧？但仍然堅持要去馬嘅，佢唔係為咗勝選嘅，有啲人咧，有啲人嘅參選嘅目的唔係我哋可以估計得到嘅，我覺得。咁可能佢係為咗唔想泛民裏邊某個人當選咧。 唔奇啊！ 嗱，佢未必話係想建制派，佢只不過就係有私人恩怨啊。政見的分歧啊，路線的分歧啊，咁樣，咁啊，以喺選舉論壇裏邊去追擊同路人為主啊，咁總會有啲咁嘅人嘅，我覺得。 啱，我哋控制係冇得控制嘅， 冇得控制 嘅，係啦。咁不如即係嗱，大家都明有啲嘢係冇得控制，同埋加埋一點就係的確喺立法會選舉2016年，羅冠聰啊。朱凱迪啊，最初啲民調都好低嘅， 都係1%、2% 到， 係啦，靠佢自己選舉嘅表現去爭取市民嘅支持，我哋亦都唔能夠排除呢種可能性。咁所以喺報名期前咧，我哋就會不如全民搞次投票啦。咁點解要搞次投票，唔係搞次民調啊？咁嗱，嗰個民調咧，亦都投完出嚟，我哋都話冇一個篩選嘅，但係咧會俾所有人知道。總之選舉期前大家嘅實力就係咁啦。咁點解要投票呢？就係、其實係同啲反而係同啲素人傾出嚟嘅。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呢一種咁嘅協調制度本身就有即係益咗啲傳統政黨啦，同埋啲現任議員啦。即係因為我哋啲做過立法會議員，咁就即係 知名度高啲 咁樣。咁不如咁啦，即係有啲人咁你搞民調一定咁，但係咧投票咧就傾向上面應該係會有利少少啲新人。咁我哋唯有聽下大家意見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其他方法去盡量平衡咗啲新人同埋啲舊人嗰種差異嘅。 民調可以用加權㗎嘛，係。 係嘅。咁但係總之嗱，暫時同啲人傾傾埋埋咧，佢哋就會覺得投票係會接受得多過做民調。 哦。 咁唔緊要，好大家總之覺得咁樣做係比較有利啲新人啦。咁而啲舊人亦都唔係完全好排佢。大家都好 咁好啦，我想問下，咁你投票 咁啊，照咁做住先啦。 投票咁就你冇辦法，好似黨內初選咁啦，你冇一個選民資格嘅限制啦。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投票啦，喺區裏邊嘅。 所以叫公民投票 係啦。 咁公民投票嘅話，會唔會擔心一樣嘢就係對家會灌票落去某一啲候選人？ 搞局 嗱，呢個問題係以前都質疑過嘅，即係舉例説，我哋嗰陣時咧咩和平佔中嗰陣啊，就話咩要投幾個普選方案啫嘛，啲人就喺度諗話啊，對家會唔會走去投嗰啲咩冇公民提名啊，或者 2015年年中嗰次咯，6/6/12啊，嗰次好似 係係啦，咁嗱最後嗰樣嘢就起碼起碼唔係好覺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唔會排佢今次會咁搞嘅， 但嗰個唔係電子投票喎，嗰個係要。physically 係親身投票嘅喎，嗰次 係嗱就算後屘我哋有幾次搞咧，有啲投票都好啦，就算我哋今次話投票都好啦，咁你都要入咗一啲唔係完全自己個人資料先嘅，即係但係有幾樣嘢啦，例如某啲身份證號碼啦，唔係全部啦，咁亦都係有一啲資料令到你識別到係嗰個選區嘅登記選民，亦都係唔能夠重複投票嘅，咁呢個我哋係要做得好仔細嘅。 咁、那個系統係可以做到嘅。但係你話係咪啲人要灌票呢？咁我會咁睇，咁就更加要求所有嘅選民咧係要著緊今次嗰、那個公民投票啦、 嗯。 而你要夠多人咧，你先救人哋，你先抵擋到嗰一種嘅挑戰。 因為 呢個係暫時我哋個設計， 多人參與，俾對方、俾對家、俾藍絲去搞嘅機會，或者就算即使佢哋搞咧，嗰、那個影響就會少咗好多。 係啦，同埋亦都坦白講，如果你話做民調難度，人哋唔會即係操，即係叫做訂定一個劇本。 嗯， 哇！你聽出電話你就記住投下馮檢基啊咁樣，馮檢基梗係好啦。 馮檢基仲出嚟咩？今年 我唔知啦嚇。總之我講講比喻啦，係啦。 哦，如果係啊，恭喜佢啊，真係。 我以為 我諗佢低過黃承志啊。 我以為你好中意馮檢基。 我懷疑佢兩個都會出嚟。 我希望佢兩位數字選票。 懷疑兩個都會出嚟。 係啦係啦，咁假如馮檢基又參與呢個初選啦，咁但係我諗無論如何咩制度都好，都有機會人哋嚟到去搞嘅。咁我只能夠個回應就係話，第一。我哋而家係搞投票，唔係搞民調。第二，要防備人哋嘅進侵，就係要我哋嘅市民更加爭氣。呢個係暫時我覺得可以答到大家嘅出路啦。咁除非你話俾我聽有個更好嘅建議咧，咁我哋即係好開放，但係暫時我哋諗到呢個位嘅啫。 同埋就呼籲選民就或者公民就好多啲參與啦，同埋決定咗之後表咗態之後就持續啦，咁樣係維持到去九月真係投票嗰陣時啦，咁就令到嗰個民調雖然係喺較早時段係去做，但係嗰個準確度就增加，係咪咁樣咧？係 係啦係啦，咁我哋盡早即係盡量呼籲大家，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哋都呼籲啲區議員啊，又要麻煩阿 Gary 啦，就大家係實體嘅票站。同埋網上咧都可以去做嘅，咁其實好簡單啫，其實就係等於你有一個類似 Telegram 系統，咁跟住總之或者你有個 Apps 咁嘅系統啦，應該 Apps 嚟嘅，到最後，咁總之你到最後你自己去 download 個 Apps 去投又得，你去到區議員辦事處，例如幫阿婆啊，阿婆要幫你撳咁樣，咁又得。總之令到你接觸到不同年齡層的人嘅，咁啲區議員本身就算咩背景都好啦，亦都唔使擔心話自己啲支持者唔可以去投票。咁呢個我哋盡量俾個渠道大家做到嗰、那個民即係初期公民投票咯。咁總之去到最後咧，即係總之係咁啫，就係我哋投完之後，咁大家市民都多少心裏有數啦。咁而啲團隊我都希望自己真係睇清楚嗰個結果係咪自己真係嚟話，就算你知即係我唔特別點名，即係嚟話有啲政團又可能得一個即係一兩個立法會員，但係又話自己哇選到周圍都係咁樣，咁你話係咪要不如你集中保你嗰個人繼續入議會先啦，係啦，咁呢啲就要自己啲政團諗啦，我就冇辦法控制啦。 我覺得很簡單嘅啫。今次選舉咧，如果駱惠寧嘅講法就係呢個政權嘅保衛戰啦。因為我相信係有立法會選舉以嚟第一次有機會失去呢個立法會嘅多數議席，即係建制派。咁佢就會無所不用其極。咁啊，除咗操控呢、這個疫情啊、選即係口罩啊呢啲物資抗疫嘅嘢去幫建制派助選之外咧。其實建制派上一次其實區議會選舉，他哋之所以落馬咧，兩個人孭飛張曉明同黃志文，係因為喺佢哋嘅計算裏邊咧，六成嘅投票率佢哋係贏，但係好好彩咧，七成一嘅投票率，七成三定七成一啊？ 七成一啦， 七成一嘅投票率，就新出嚟嘅選民就啱啱好就冚過咗， 蓋過咗， 因為單單制，所以佢哋咧就好多人落敗，因為一過咗個 threshold 咧，就全部撲街啦佢哋。咁呢個就令到佢哋孭咗飛啦，孭咗鑊。咁今次駱惠寧選嚟咧，就係兩個目的嘅啫：一籌組新一屆嘅特區政府；二就係立法會選舉啦。兩意義為一嘅，其實我覺得兩件事。 所以而家個口罩 都係同個政權有關。 而家個口罩政治咪就係不斷去登記選民嗰啲資料咯，就幫 不斷個政權有關， 再冚多啲阿公阿婆。 所以我覺得 新增選民， 我只係從對家角度去諗先，即係話佢點樣去拆解呢一個咁嘅區選。嘅敗局，大敗局，咁就先會製造泛民內部嘅分化，或者叫做有好多唔同嘅人出嚟選，甚至根本上佢冇 track record 嘅人出嚟選，佢只係每一個人數你幾千票，咁加加埋埋就夠啦。咁我覺得嗰啲就冇辦法勸退嘅，即係呢啲即係佢嘅 decoy 即係佢嘅自己嘅掩護啊，建制派嘅掩護。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啦，二我覺得 就是一個運動之後的變化了。因為今次一個冇大台的運動，湧現了很多即係素人冇政黨背景的人，咁喺個運動裏邊都承擔了很多的工作、刑責啊等等。咁佢哋出嚟參選，我覺得是有道理的，即係背後有一個嘅 momentum 一路咁落去。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使冇咗嗱 ，given 冇咗共產黨的 B 隊都好啦，實際上自己非建制派陣營裏邊嘅角逐啊，係會多咗嘅已經係。 嗯， 因為個運動裏面湧現了一批新人嘛，咁有部分入到去區議會啦，有部分冇入到去啦，咁樣。咁我覺得任何嘅協調機制咧，都冇辦法去有一個權威性去處理，即係千祈唔好將自己變咗做共產黨。 嗯， 因為我哋根本係冇大台嘅嘛，係共產黨掌控住香港政治人物嘅想與罰，佢先至可以勸退范國威，叫范國威俾個位阿歐羅軒。因為范國威不選，他就給他做政協，或者再委任他代理茅台，或者回去海南島種番薯，然後讓個位給你，即是他想與罰。如果你不聽話，你照樣逆中聯辦的意思去選就罰嘛， 嗯， 所以他才做得到的，泛民這邊絕對是做不到的。我覺得反而最終是靠什麼呢？靠選民。民調公民投票都是一個參考，我覺得，亦都係政治論述、政治路線的表現是緊要的，我覺得。因為那個咧，你不可能假設由一開始個選舉是 static 嘅，可能到兩個月嘅 campaign 嘅時間咧，可能某個人的政治論述、政治主張是很突出的，而佢吸引到很多人支持嘅，譬如九龍西、新界西的朱凱迪咁啊，當年。咁所以我覺得那個咧係最終啊。最終市民去想的時候，除了勝算，就是說要 maximize 在那個區裡面可以拿到的議席。這個勝算的意思都不是說拿完，而在比例代表制下面，譬如七選區，在那個選票比例裡面，我們希望拿到是四與三，七議席的選區是四三之比，而不是好像新界西那樣，本來選票是多但議席是少了。咁嗰度，我覺得就要有一個分析啊。其實最終要出一個分析，唔係叫你點投票，而係話我哋呢一區，我哋有機會報到五席或者四席。咁然後大家就醖釀討論，然後我哋要邊四個或者五個候選人係最大機會係阻止建制派最後尾當選。 嗯， 其實呢個係關鍵， 由選民自己去做棄保。 五區係啦，五區裏邊。那個來回條數點計呢，其實就是最後尾贏同輸嘅啫，即係票尾嗰席。票尾嗰席，如果我哋贏曬就多五席，係嘛？條數就咁計啊。好啦，咁我哋就目標就係要多五席，而唔係話我哋要即係不切實際地，譬如七選區我哋要六席冇可能。佢點都攞到兩保，即係坐二望三噶啦，佢點都係。即係如果七二席嘅選區，但係我哋又唔係去到咁 perfect， 可以去到五席，而係對加兩席咧，即係五二之比咧咁。我覺得比例代表制好困難。 我嘗試簡單講下啦，即係雖然我手上邊冇一個好清楚嘅計數俾大家睇，咁，但係我諗大家喺五區入邊，大約都有啲概念先啦。如果我哋保守啲樣計，民主派咧係應該要喺地區直選起碼攞到23， 係廿三。 咁嗱，我會講一個進取啲嘅方案，但係嗰啲進取嘅方案咧，係要有奇蹟嘅。咁我23點計出嚟咧？嗱，我數俾大家聽，你大家自己睇錄音記低都得。港島就三席，九龍西四， 港島係五二席， 五個二席， 即係 六個二席， 六 個攞三個， 咁保守？ 係嗱，我陣間會咁，我陣間會講點解係啦。好啦，六個攞三個，九龍西六個攞四個，因為傳統係做到嘅。啊！九龍東五個攞三個， 係 咁新界東咧就九個嘛， 九個 入邊就希望攞到五個， 唔係六個，新界東，新界東攞六個， 係我保守啲嘅，我而家係一個保守啲嘅，對唔住，我而家保守啲嘅。新界西咧，我都係保守嘅， 九個 就九個裏邊咧都係攞五個啫， 五個 係啦，我嗱我唔講誒點解可以攞得多啲先。超級區議會就五個就繼續攞三個啦。 三個 咁點解會話進取啲可以得呢，就係港島同埋呢個新東係咪可以再製造多個位？ 哦， 就係啱啱我哋講點解啊？我哋啱啱有兩個。 我最咁計，我會計埋九東嘅。 九東， 九東上一次係因為即係嗰個分票啊，所以就輸多咗一個，其實可以贏多一個。 係 九東，我覺得所以我會計埋，其實九東可以攞多一席嘅。 嚇！我哋有好多奇蹟可以創造啦。咁但係即係起碼大家要有個概念，就係23咧已經係計到好保守噶啦。咁啱啱你都問我逐個數嘅時候，有陣時你都話啊，點解唔係多啲咁樣？得嘅，即係舉例子，我熟啲港島有類似點解我會話計少啲，就係因為上屆你睇下，如果有啲黃維基咁樣出嚟選咧，就一嘢攞走你好多飛噶嘛。咁當然我都期望大家公民覺醒，即係你去揀一個候選人嘅時候，你要睇究竟嗰個人嘅背景啦，咁係咪一個堅穩嘅民主陣營支持者啦？如果我哋真係去到最後好好彩嘅話咧。按道理全部區你攞到，因為你而家喺成個反送中之後，區議會咧嗰一個平均嘅兩派得票咧，就我哋去到成57% 嘅嘛，即係未到完全六成啦，但係過半數咧就應該係可以攞到啱啱大家理想嘅嗰個版圖嘅。我當你有失誤都好啦，你起碼都一定要交到23條數，係啦。咁我哋好理想，好似我啱啱講啦，我當你即係嗰啲奇蹟發生嗰啲攞到25席咧。咁我哋而家個大藍圖係要立法會過半嘛，就係35席以上嘛。咁所以剩翻嗰10席或者11席，就係要由功能組別嗰邊補翻上嚟啦。咁但係你首先喺地區直選，你唔好做得太差先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地區直選要交嘅功課。 嗱，25，你話25啊嘛，咁功能 樂觀啲啦， 功能組別要10席。咁我哋揾代一席就係區議會間選。 係 區一。 區議會一 係啦，超選就區二嚇， 啊咁就再加超區三席， 係 一二三咁咪四席咯， 係 教育 啦， 衞生 衞生醫護啦， 醫護 係啦， 醫生 係啦， 呢 個法 司法 法 律 I T 法律 咪十咯， 係。嗱點都好啦，即係我諗大家會計到條數，因為我都驚中間大家啲數會錯。所以總的來說啦，我哋喺我啱啱嗰堆數入邊咧，係加埋區議會二嘅。咁區議會二其實係跌 個三隻加埋， 係啦，係我加埋噶啦。但係我話傳統區議會唔係 sorry 傳統嘅功能界別咧，你希望目標攞到10啦。咁呢度係要啲奇蹟嘅。咩叫奇蹟咧？就我費事喺度特登喺度數啦。即係大家知道傳統我哋贏開，其實大約有相當嘅位咧，可以再睇翻講個啱啲嘅數俾大家。咁但係最基本有幾個界別咧？我哋嚟緊呢屆就希望可以爭到。第一攞翻姚松炎嗰個建測規 員 啦。第二就是工程界希望有零的突破，因為呢個已經係咁多界別入邊相對容易嘅。點解啊？係因為所有嘅功能界別入邊咧，我哋贏開啲都係啲專業人士嘅界別。咁咁多年以嚟，唯一贏唔到嘅就係工程界啦。 就係工程界。 咁多少可能都同個業界議題有關嘅，即係可能佢成日話啊，你泛民拉布啊，咩阻住啲工程開工啊咁樣。咁但係喂大佬，近呢幾年特區政府做埋嗰啲咁嘅豆腐渣工程。沙中線，你冇理由仲投呢個盧偉國噶嘛？佢真係業界恥辱嚟，佢有幾可幫嗰啲工程師去講個業界有乜嘢問題啊？係咪啊？即可能有閃下大幫忙咯，建制派到不得了咯。咁好啦，繼續數落去咧，就係有幾個界別要一定要重點搶攻啦。就係呢個飲食啦， 飲食 因為 係啦，張宇人嘅界別啦， 張宇人嘅界別啦，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啦， 馬逢國嘅界別 係啦，嗱呢個咧點解嗱其實難嘅，因為大家會諗到啊，即係體育界啊、演藝界嗰啲咧難到飛起嘅，咁但係喂咁講喎，周博賢上屆對阿馬逢國就大約馬逢國就大約1200到啦， 千二對八百 幾啊四百啦， 周博賢就比再上一屆已經係周俊輝又進步咗好多， 係啊，咁即係睇下我哋爭唔爭氣啦，因為有好多文化人咧就好扯火嘅，講起阿馬逢國，咁即係希望大家爭氣啦，咁跟住仲有啲界別咧就希望呢叫咧即係跑馬倒馬咧。 即係我冇乜去當拍，不過咧叫冷效，就係、 是、 啲賠率比較高嘅。但係咧，你唔係好咁要啲奇蹟嘅真係。有個叫進出口界就是、黃定光個瞓覺。 哦。 咁因為佢因為佢係有得登記到嘅，即係唔同嘅公司，因為你只要攞一個叫做海關嘅牌照， 係。 咁你就可以即係例如話進口，我要進出口列酒咁樣。 係。 咁你有呢個牌照咧，就可以登記做選民㗎啦。咁所以好多人在試緊嘅呢樣嘢。同埋個選民基數細啊，佢得千。就嚟千二都冇啊，千二個選民都冇，所以有600個人登記就得啦。咁而家好多人試啦。咁另一個就係、是、我嗰個批發零售界，就我坦白講都係難嘅，因為、你冇得即刻登記呢啲界別咧。 一年前好似係成為某個屬會嘅會員啊，或者咩攞到某個資格。 啱啦，因為好多界別咧入商會咧，佢就有個規定，就要你有一年資格先至俾你登記做選民。咁所以好多人呢排咧就成日喺度問我話：喂，有咩界別可以登記咁樣？ 我都諗過㗎，入總商會雖然幾皮嘢，但係入咗之後，嘢要出年先有，即係選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有， 今年立法會冇。 係啦，嗱，你見到有咁多個界別，好似個個都叫校會叫校會咁樣啦。嗱，總之我想同大家講，喺呢啲界別入邊，真係贏幾個位，加加埋埋，總之你同我計掂條數，十席，希望最多啲多啲，梗係奇蹟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民主派同呢個駱惠寧嘅攻防戰， 我覺得係三功能組別強攻三個位，第一張宇仁嗰個位， 飲食界， 飲食界，因為好多支持反送中嘅中小嘅 黃店 咧係冇登記做選民，咁有啲就叫做表面唔表態，實際個老細係黃嘅，咁所以我之前我都呼籲過有啲選民登記義工。是幫呢個飲食界嘅，咁我哋網台就最好係，因為我而家送緊公仔頭內啦，就叫嗰啲飲食界嘅人就去揾一啲佢哋認識嘅同行去登記。第一、第二係咩咧？你發覺你食開嘅食店，而你知道老細係黃嘅，你就去問一下佢哋登記咗做選民未？係啦，因為我哋明黃嗰啲即係喺 Apps 裏邊有嗰啲地圖裏邊有嗰啲 登記咗 就揾曬㗎啦，差唔多係。而家就要喺揾啲暗黃嗰啲。即係表面甚至係藍，實際係黃嗰啲。咁、因為其實食肆啊，我覺得兩邊陣營係少數，中間係多數嘅。咁所以咧，要奪取政權第一步咧，就係先光復呢個張宇仁嘅界別，飲食界先。咁第二咧，我覺得咧就係咩咧？係喺呢個嘅要保住，即係攞翻姚松炎嗰個位。嗱、司馬文咧。隻抽啊，謝偉全就輸咗啦，因為嗰陣時姚松炎就有阿林雲峰出選，林雲峰就係建築師， 三分天下 傳統建築測量袁藝師啊嘛，袁藝師就佔少數嘅其實，但係主力嘅兩大陣營對壘咧，就係、是、測量師係保守啲嘅，就係689啦，測量師系統，劉炳章啊嗰班啦，咁咧就建築師就 liberal 啲嘅，我覺得，咁實際上。你問如果今次經歷過咁大嘅運動，就算你係保守嘅測量師，你都應該企過嚟啦。係 啊， 咁所以咧，就算隻抽隻都好啦。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嘅今次。即使冇對家分裂都好，但如果對家有分裂啊，仲好。所以如果有啲個樣係無厘頭，又從來 Facebook 又冇開，又冇表態過政治，但係又想幫我哋贏到嘅話咧，你就應該扮對家嘅人出嚟。 哦， 特別係測量師。係啊，你唔需要。你千祈不要是以前你是黃扮藍、你最好就是 一路都沒有政治的 track record 的，然後就說一個很左的政綱出來、全面和內地融合啊，起多幾條高鐵啊，這些什麼東西對家用的招數我們用回而已，其實 是那些保民聯咯，是咯 或者 是要培育多一些的中央的企業給他們投標的時候有優惠等等，這些都可以的。第三個界別呢，我覺得呢就是工程 盧偉國、 我覺得文化體育是困難，為什麼呢？就因為我都認識很多有心人幾年前已經開始登記做選民了、成立一些組織，但他那個選民登記的資格是很奇怪的，其實你要拿一個康文署的場地資助、咁咧就，如果你係出版咧，我自己做出版社十幾年，我都唔係出版界嘅選民嚟、彭志銘都唔係嘅。你要入咗出版總會，成為佢嘅會員。體育亦都係，你要成為嗰啲體育屬會下面嘅會員先至有投票資格。 咁而建制派控制嘅主要票倉係喺體育界。所以如果有一啲有心人想幫我哋，亦都係一樣。如果你係運動員，你明藍就暗黃嘅話咧，你就出嚟打住一個藍色嘅政綱出嚟選體育界。你話我係代表體育界，馬逢國就代表文化噶嘛。體育就由中聯辦配票俾佢嘅。但如果有個體育友出嚟，係以呢個紅色政綱嚟嘅話，咁咪你就拆咗馬逢國啲票。即係呢個 以後唔准再有香港代表隊，要有中國代表，融入呢個中國代表隊。 中國香港 直情取消香港奧委會資格啦，係嘛？直情國際足協都唔俾香港隊參加，係嘛？嗱，所以我覺得咧，就算再唔係咩咧，淨係講運動員福利，唔好講政治。你要拆佢啲票。淨係講運動員福利， 講佢自己業界 點樣加大啲呢個政府嘅資助啊，俾多啲錢養住啲運動員啊，退咗休之後等等呢啲嘢 ，single issue， 咁就可以拆到佢票。 我數翻清楚條數啦，我啱啱睇咗清楚嗱。總之咧，計埋醫學界阿陳佩賢都當係我哋呢邊嘅人啦。咁啊，我哋而家係有七個位嘅。咁總之你是但三個位，係 啊， 咁又交到數啦。 三個位咯，我就話。咁所以四大有可能嘅裏邊攞三個。 係啦，所以我哋有兩個好重要信息喺度要同大家講，就係我哋23咧，其實係保守嘅數嚟。咁要贏10個位咧，你就要贏到25啊。咁啊，當然你所以地區直選嗰個成績咧，要交得到貨。係。咁你交唔到貨咧？ 地區直選交唔到就功能組別點贏都冇用。 係啦，你交唔到貨咧，你功能組別你就哇！你睇下你嗰啲界別幾難贏啊！你贏到10以上幾難啊？係咪？啱啱細良講10㗎咋？ 如果功能組別都計完都係唔掂嘅話咧，仲有最後尾一招嘅，就係要靠香港最強曱甴王啦。就係如果嗱，我說服唔到你係藍絲，對唔住，你唔會企過嚟我哋嗰度。不過你支持香港本土商界，唔係支持。紅色的力量，嗱呢個好緊要。我就話保險界有冇人出嚟對陳建波？因為陳建波嘅立橋保險嘅金主許氏找換兄弟咧，係中共安排俾佢金主嚟，根本就唔係代表保險界嘅利益。香港嘅保險界大部分是外資噶嘛，點解揾一個中共嘅代理人代表你嘅界別啫？嗱，你保守唔緊要，你係石禮謙唔緊要，石禮謙去到關鍵時刻佢都做翻個香港人啊嘛。問題就係點樣 get rid of 陳建波同大口狗？嗱，兩條戰線嚟嘅，我覺得你頭先嗰條戰線就係我哋呢邊六個半數，另外嗰條戰線就係要揾嗰啲田北俊啊，揾阿胡蘇貞啊嗰啲出計啦，揾阿李嘉誠啊嗰啲出橋啦，就係點樣令到自由黨復活？喺佢哋我哋攞唔到嘅，其實嗰啲啊，鍾國斌個界別啊。出入口啊，交通運輸、啊， 淺藍嗰啲係。 喂，交通運輸咪叫翻劉建儀出嚟咯。有咩問題啊？ 哦，易志明好喺左噶。 唔係，我咪叫翻阿劉建儀出嚟咯。 因為你而家見到自由黨係兩條路線嚟啊，一個叫張宇仁路線， 張宇仁就田北俊更加要幫我哋懟冧張宇仁啦。當年田北俊叫張宇仁辭行會，你睇張宇仁個樣子，坐你都傻。喺拔萃嗰陣時候你恰我，而家仲都成六啊幾歲，你仲點我咁樣？所以我就話。即係一定要係咩咧？呢啲就係另外一條戰線。嗱，咁樣三分天下咧，佢就失去政權。點解咧？就係你能即係兩害相衡取其輕。你寧願俾最強曱甴王，定係俾中聯辦話事啦？其實就係咁簡單。 有一個界別不得不提嘅就叫做商界一，因為商界總商會 總商會 嗰個界別。嗱，上屆咧，自由黨對林建峰，即係阿陳浩廉對林建峰，就爭100票啫。林建峰贏。 啊，今次我買自由黨贏喎， 係咪啊？喂， 睇下佢出邊個？ 你經歷咗成個逃犯條例，你嗰班商界 不如叫阿黃維基轉去總商會出選啦。 喂，呢 幾日啊，黃維基個老婆都係以前總商會嘅總幹事嚟㗎嘛？ 啊，袁沙妮， 袁沙妮咯，係咯，係咯， 係啊。 不過退咗落嚟好似。 佢退咗落嚟嗱， 但佢去選得唔得？ 其實佢哋兩個是但一個選咧，我都覺得 一定贏， 好有機會贏。 係啊。叫阿直情叫阿 Sally Yuan 去選咪得咯？ 係啊，嗱我唔知道佢哋嗰啲咧係咪要猜嚟猜去猜一排，跟住啊咩為眾生我出山救港咁樣，咁我唔知道你係咪咁諗啦。 喂，而家你仲唔為眾生，大佬已經水深火熱。 係啊， 你仲有幾時為先？如果而家都唔為，你大佬幾廿萬美金做口罩都掂啦，你不如去選總商會啦，懟冧林建峰啦，真係噶。我覺得好簡單嘅啫 ，A B C anyone but commie。總之是中共以外的，中共以外即是受中聯辦控制的， 的議員，即是說他沒有獨立意志的，中聯辦主任吹雞他就投票就投票的，這些人一定首要 get rid of。 喂，我都說今次反送中你看到的石禮謙就是站回在香港人這邊咯，他即整色整水搞到開極都開不到會，是吧？ 這裡我覺得要講一下歷史，就是這個自由黨怎樣被人家呢分化拆解， 不就是2003年一鑊， 是啊， 懲罰他的， 就是因為2003年你自由黨臨時倒戈嘛，23條立不到法， 本來當年23條就是今次反送中的 version 1 version 1.0、但是當時就是田北俊去完北京見完廖輝回來香港就倒戈，就反這個23條不夠票過，就是這樣，又解除了個炸彈，但是結果中聯辦之後就報復了，先整了一個叫做的經民聯出來，就挖了劉猶芬、劉煌發、石禮謙、 林建峰、 四個， 係啦，四個先走先嘅。其實嗰陣時梁美芬都未加入嘅，梁美芬之後 啱啱就將自由黨一分為二， 就關鍵少數自由黨嘅力量就散咗。 嗯嗯， 一散咗之後咧，佢就冇辦法做到嗰個 kingmaker 啦。係，因為以往紅色陣營同呢個民主派陣營兩大陣營對壘嗰陣時咧，佢哋喺中間咧。即是如果你要一我哋攞半數就不需要自由黨啦。 嗯。 但如果攞不到半數的話咧，其實同我哋冇抵觸嘅，我哋全力攞半數，但係全力要求田北俊將自由黨恢復名譽過來。 嗯。 即係佢去做佢哋嘅嘢，因為佢哋嗰啲位唔係同我哋爭噶嘛。 商界，因為我哋無論如何都掂。 佢哋係同緊紅色共產黨爭噶嘛，係咪？如果好多界別裏邊有啲少少淺黃嘅人。記住，今次就要投，唔好唔投啦，就係、是、投落投 A、B、C 啦。我就話 A、B、C 就係 anyone but commie。總之共產黨嘅候選人就唔可以支持，要廣泛宣傳添啊，幫佢哋，因為嗰啲人好懵嘅，其實真係㗎。你嗰啲嗱，你幾其實我覺得自由黨裏邊鍾國斌算係正常嘅，即係比較好嘅。其實鍾國斌係咁，但係嗱，大口狗係咪經民聯啊？ 大口狗經民聯。 其實主力就要清算呢班友嘅，我覺得。 經民聯林建峰。 symbolic meaning最重要就係打冧大口狗同埋呢個陳建波。 林建峰咧，當年點樣咧？由呢、這個即係、就是、轉咗過去呢個黑暗陣營咧，其中有一個人就係去幫佢扶植佢啊嘛，就係、是、李大壯。李大壯就係當時候去鼓吹佢去變做離開自由黨嘅一個推手。 話俾你聽啊， 大天 總商會根本從來都唔係左派控制嘅。總商會即是西商會，是代表外商的。林建峰呢啲係正撲街嚟，我話俾你聽。當日總商會老咗就扶植啊邊個？蔣麗麗 N 長啊，蔣麗雲個家姐定細 妹。姐姐， 收尾坐監嘅。蔣麗麗。咁林建峰當時應該就係同姓蔣嘅對選嘅，其實。老咗一路都 hold 住嗰個位嘅，記住，其實嗰啲位從來都唔係中共控制嘅，根本係，係而家慢慢慢慢俾佢食咗入去啫嘛。所以我就話總商會裏面，喂，你揾個鬼佬得？以前總商會係鬼佬噶，麥理國 Jimmy McGregor 咪總商會代表咯，係嘛？而家仲有噶咩中電咩包立賢啊嗰啲，點解唔揾個鬼佬出嚟啫？即係我覺得你要有啲重量級嘅人出嚟喺總商會裏面，係代表翻國際商業、國際商會嘅利益，而唔係變成中共嘅走狗。如果你只要光復翻嗰幾個界別啊，根本上中共就會失去立法會嘅控制。他搞咩23條啫？我覺得係冇得搞噶，係嘛？你唔抽北，你叫李嘉誠叫最強曱甴王嘛，係嘛？啱咯。而家我覺得，喂，李嘉誠做咁多好事，你方佢淨係為咗做好事咩？佢一定係重建翻佢自己嘅影響力。而呢個重建嘅影響力後邊一定就牽涉到自由黨喺未來嗰個政治版圖裏邊嘅角色。如果唔係李嘉嘅事業版圖點樣保住啊？到佢老人家百年歸老之後。他兩個仔點搞？我想話係冇咁嘅魄力嘅，根本係係咪？你外商呢，如果你外商唔團結一致，你睇今次佢係可以壓經所有外商嘅利益去推呢個送中修例，你就知道基本上外商喺香港嘅政治代理人係失敗嘅。如果你唔攞翻總商會嘅代表嗰陣時候，邊個 guarantee 你哋嘅利益啫？喺某啲問題裏邊，包括資訊自由、出入境自由呢啲問題，其實泛民同外商嘅利益係一致噶嘛。當然在階級問題裏面很多嘢大家睇法好唔同，譬如退休保障啊呢啲。但係而家最重要係政治嗰 part 啊嘛，唔係講緊資源分配嗰 part 啊嘛。 所以那個統一戰線對我們的統一戰線來講，其實應該包括埋這些我們沒有能力拿到的，在現有制度下面保障他們的利益，但是從來他們根本就不是屬於紅色中共控制的， 只不過大家今天習以為常的嘛。其實 even 你說岳少，岳少怎會是中聯辦的人來的，岳少是唐少的人來的嘛，還有個少字那些是吧，都不應該是中聯辦的人來的，就是因為2003年那一次彭清華，你知不知道他來之前是做什麼，他就是宋平的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是來香港搞組織工作，他來香港搞組織工作第一個任務就是拆散了自由黨，是吧，這個也都即是對於他們黯然離開那班其實很無奈的，你說周兩、啊、那班、哦、是吧，他們都很無奈，看到現在的政局是這樣，但你不可以坐視不理的、哦，係嘛？張宇仁要懟冧佢嘅喎，大口狗要懟冧嘅喎，呢啲陳建波要懟冧嘅喎，全部換咗呢一批嘅話，就要話俾呢啲少數利益 sectorial interest 嘅人聽。如果你有啲重要問題，你唔企喺香港人嘅利益嗰度，一樣玩完。所以一定係要懟冧佢。點解我鼓勵大家一定要登記張宇仁嘅界別咧？唔係純粹係因為我哋過半數咁簡單，而係你要懲罰嗰啲。如果他們做完一些這樣陷害香港、出賣香港利益的事情，竟然九月之後坐回立法會，你想想這個是什麼的制度、啊，這個、仍然大口狗做立法會主席，是嗎？而建制派一定會找他做，就是要刮我們一巴嘛、 嗯、 大口狗是工業的，是嗎？ 工業一， 工業一， 工業一，那這個要找唐英年談的，其實喂，林大輝是不是不選的？ 嗯、 哇！佢冇表達過意願喎，冇聽佢講過話，就會走翻出嚟喎，係 冇表達過走翻出嚟啊！係 啊， 不如叫佢出嚟去冚下梁君彥好過啦。嗱，好簡單咧，工業一最驚咩咧？其實佢啲廠喺大陸啊嘛， 嗯， 你咪揾我啲廠唔喺大陸嘅咯。 我唔知，我唔知有邊個啲廠唔喺大陸啊，大佬。 會俾人攣住個咽喉嘅 啊！ 我淨係知，例如話有啲界別咧、嗯，你話即係中共落嚟搞組織工作，其實有啲界別咧就係、是、由本來。由一些、叫商界控制啦，已經赤化了、嗯、旅遊界就是一個好例子，現在做立法會的姚思榮本身就是代表中旅社嘛， 很簡單， 然後他現在要接棒的姚柏良又是中旅社的嘛，原本是董耀宗做的， 沒辦法的，你香港旅行社永安好全部被大陸收購了嘛，現在還有多少香港旅行社、嗯、不是大陸資本的、 嗯、 就算你不是大陸資本那些，實際上他的客源全部都是要搏腳出去啊嘛，靠大陸嚟香港搏腳出去啊嘛，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個政經結構傾斜有關，即係呢啲界別啊，原本唔屬於中資嘅界別，其實中資本來喺立法會嘅代表力量係好細嘅啫，其實，所以而家你話工程嗰啲咧，其實係要抗衡嘅中資嘅力量，飲食都係嘅，其實，你知唔知美心有幾多票㗎？美心集團 百幾票， 百幾票㗎，張宇仁嗰度千幾票，有百幾票係嚟自呢個美心集團嘅。你現在如果你今次飲食堆不冧的話，咪真係振振有詞，你的運動搞極你都衝擊不到個體制咯。其實係係啊，即係好多人話，咁你咪即係 justify 呢個功能組別的存在。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你是要全方位同佢對抗的話，你是所有擁有資源的陣地，你都要佔據。 那個是其中一條戰線嚟㗎，係冇理由放棄呢條戰線㗎嘛。 其實呢幾個月我見連登嗰啲討論都好明確㗎啦，因為佢哋而家話即係嗰啲話選都唔選啊乜乜乜啊嗰啲叫白兵派嘛。 嗯、 但係呢幾個月我哋而家要嘗試嗰樣嘢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咁多年嚟係有好多人都唔選啊咁樣，甚至啊沈旭輝啲仲要攞啊李卓人出嚟。做佢，其實我覺得，唉，又唔應該咁啊。不過即係總之，佢就話啊，咁多年嚟泛民唔選呢個工會嗰幾個界別，即係勞工搞幾個界別，咁啊一路有工聯會霸咗三個位咯咁樣。即係點都好啦，即係大家而家既然要同佢冧一鑊嘅時候，而我哋亦都講咗嗰個優次啦。咁啊，即係希望大家努力。但我想同大家講嘅嘢，我唔知跟住係咪講第二啊？我不如我講住先啦。例如話飲食界啊，細林覺得即係要供咧，我呢幾個禮拜就係一路睇住啲人做登記咧，我係有少少懵啊，即係少少懵嘅地方就係、是、當然有好多人問咧，我好歡迎啊，我盡量答，就算唔關我界別嘅事，我盡量答。咁、但係有好多人話登記唔到，原因係乜咧？就係喺啲行政程序棘死咗。 哦， 我真的在呼籲大家，喂，第一，各位聽眾，我知道呢，這排呢，即係很多不同的人去呼籲呢，是有個勢出嚟。咁請大家繼續努力，最後呢個月努力踩埋佢。你去邊間餐廳食飯，叫佢登記做選民，尤其你熟嗰啲，尤其係黃店嗰啲，一定要佢去做。咁但係要佢做呢，你就唔係淨係叫佢登記咁簡單喎，因為有啲呢就好懵啊！嗱，諗下如果你好懵，例如話咩咧？例如話飲食牌，嗱出現咗咩事咧？個飲食牌咧，原來有啲咧係個人名嘅，即係例如話有啲飲食牌就范國威咁樣嘅，有啲咧就係呢個范記有限公司咁樣啦， 用唔同嘅名。 你登記選民嘅時候咧，你個飲食牌咩名就要寫翻佢咩名噶啦。你係公司名有公司名，你個人名 犯啲錯誤， 有好多人就犯咗啲嘢。結果咧，俾選舉事務處拖了幾個禮拜。嗱，之前俾佢拖幾個禮拜咧，咁你都仲有得救，因為佢通知得翻你嘛。喂，大佬，而家你就你距離四月二號差幾耐啊？半個月多啲嘅咋。咁如果你而家交表，跟住去到最後截咗紙話，你唔好資格啦，係啦咁樣，咁太遲啦。 就嘥咗嗰啲，嘥咗啲心機係。 係有太多人咧，係喺呢個月，尤其呢個月係最關鍵，千祈唔好交漏文件，寧願交多，唔好交少。係文化界咧又係嘅，文化界難登記啊，但係有啲朋友真係呢幾年去啲藝團嗰度做登記噶嘛，即係搞藝團啊，搞劇團啊， 我知有 嘅。咁你班友又爭啲咩咧？商業登記如果有，或者社團註冊又冇交過去。或者咧，仲要佢交多一樣嘢，就係話你呢過往六年究竟你幾時有收過呢個康文署資助去做表演啊？又唔交，喂大佬，人哋叫你交，咁所以咧，無論如何乜嘢都好，掉咗過去先，盡早掉，係啦，唔好搞到好似你大學交 paper 咁樣，臨到最後咧。不是你教學交俾牌，但係交俾牌有啲人都好叻噶嘛，就 send 咗吉嘅 email 嚟，跟住咧就話啊，對唔住啦， 佢特登 記得交快佬咁樣， 佢會 冇啲乜嘢 拖到好後先叫你 update 資料嘅，即係照 好遲先通知你。不過 唔係，即係如果你交得遲啊，佢最後尾叫你再補充資料嗰陣時就玩完噶啦，因為你趕唔切噶啦，咁所以你早交。如果佢拖到好後先至叫你補充資料，你可以仲可以同佢鬧啊，係嘛？但如果你自己已經交得慢。再叫你補充資料，你咪做唔切咯。 係啊， 嗱，你我覺得有需要係，我頭先喺度揾翻，揾唔到嗰個義工嘅電話。其實阿張宇仁嘅組別係有一啲民間嘅義工幫人哋上門去同嗰個老細登記嘅。 哦，有即刻揾俾你，有啊， 快啲揾俾我，因為我今個禮拜讀過一次出嚟。 嗱，我再講一次，9180-3949， 9180-3949，再講一次9180。啊，監製可唔可以幫我打個嗰個義工飲食界選民登記義工電話？ 9180-3949。 TG 大家可以打呢個電話9180-3949。咁啊，因為都三月中啦，已經真係已經迫在眉睫。咁如果應該贏嘅贏唔到，咁就咩啦？當然抗疫是緊要，但你見到對家借抗疫嚟去搞選舉，我哋亦都要回應嘅。其實，即係唔可以就咁好被動去處理呢個問題。因為嗱，之前我都同阿蕭生呼籲過選民登記，但因為跟住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武漢肺炎，咁好多嘢就停咗喺度。咁就記住啊，呢、這個飲食界嘅選民義工嘅登記，咁就佢哋會嚟幫你9180-3949，咁佢哋會嚟幫你。去處理嗰啲填表、行政啊等等呢啲咁嘅問題嘅。如果你發覺你食開嗰個食肆嗰、那個老細係，就算佢唔係知名王店，但係傾落大家都係 啱嘴型， 支持我哋嘅，咁咧你就話俾佢聽，你想你快啲登記做選民，咁我哋有一啲信得過嘅義工團體嚟協助幫你登記，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你如果有一個相熟嘅老細嘅人去做中介咧？可能就會好啲喎。 係啊， 即係變咗埋位，第一下埋位嗰陣時咧，就大家即係冇咁 odd 啊，係咪？即係好似 call call 咁，就大家都覺得好 odd 咁樣。 同埋有經驗就會省減好多好多行政程序添喎。 係啦，咁如果你話我係即係未出櫃嘅黃絲，都唔緊要，你可以靜靜參加呢、這個戒票隊嘅戒票行動，包括係呢個體育界啦。或者工程界啦，或者係喺呢個嘅 建築測量員藝界咧都可以嘅。 建測規員 係啦，都係需要一啲嘅刺客，即係忍者殺手啊！呢啲叫做即係隱藏喺對方陣營裏邊嘅殺手。咁咧就記住，就要做到似模似樣，唔需要講咁多政治 ，single issue， 界別福利為主，主打係界別福利。咁呢個就係最容易去熬到對方嗰啲票嘅，其實。咁你話其他嗰啲即係老細界別啊嗰啲咧，咁就梗係要唐英年啊、田北俊兄弟努力啦，係嘛？即係如果兄弟爬山包埋佢哋兩個老嘢嘅話，就希望佢哋爬得快啲啦，真係係嘛？你自己都受到咁大嘅傷害，亦都外商嘅利益受到咁大嘅損害，咁你冇可能靠啲年青人啊嚇上去同警察困噶嘛？咁你喺咁嘅情況下邊，如果你要逼到獨立調查嘅話咧，九月。立法會選舉就好關鍵。你見到而家區議會已經逼到警察咧左支右絕。每一次去區議會開會就係醜聞，就係負面新聞，係咪？每一個區議會都成立嗰啲委員會，同你傾警察暴力嘅問題。每一次佢都出事㗎。你睇琴日嗰個帶委任證就係冇尊嚴喎。 唔帶委任證就有尊嚴，維持警方嘅尊嚴咁樣 係。咪就係有笑片啦，又一講出嚟就。 語言藝術 又覺得佢開會嗰陣時唔係執行緊警方嘅職權咁樣， 而佢係持續，就算佢喺唔喺街嗰度噴胡椒、噴記者同埋搏曬路都好啦。佢喺區議會啲表現咧，你唔好以為啲人唔留意啲新聞啦，係令到警察越嚟越乞人憎嘅。 等佢自己犯錯啊嘛， 係啊，佢而家不斷犯錯嘅，因為佢落咗 order， 區議會要對著幹啊嘛。 謝振中咪就係咁咯。 其實佢嗰個警員叫倪彩欣，咁有過background嘅佢。即係佢咧係喺啲前線嘅時候咧係好勇鬥狠嘅。即係佢嗰個好勇鬥狠最出名係咩咧？就佢見到許智峯，咁知許智峯啲成日就同啲警察喺前面嘈噶嘛。咁咧佢試過咧見到許智峯之後咧就指住阿許智峯講，佢話咧嗱各位市民，如果你哋有人唔見咗手機，可以揾警方。我哋會幫你揾翻嘅，咁啊，即係佢用呢啲地方去挑人，挑人許智峯啊！ 我真係好中意做 DJ 啊！ 咁我覺得即係呢啲就係警察黑人憎嘅地方嘛。 唔 係， 我覺得調翻轉，而係佢肯定做完呢啲嘢之後，翻去受到家長。 嗯， 如果唔係佢點會今次去到中西區區議會又再挑機咧？ 佢以為串嘴啊！ 佢就係因為警察已經變成即係嗰股歪風啊，已經係是非黑白不分啦。以往呢啲翻去會受到訓斥，而家唔係。而家你見到噶，葵涌警署光頭警長啊，散制康樂會主席啊，或者開槍走去打人啊，或者攞電單車撞人嗰啲，口頭訓斥之後冇事噶。係 啊，謝振中咪咯，佢去到區議會嗰陣時仲串嘴過去喺每日四點鐘嗰個記者會嗰度噶嘛，係。 係啊，佢而家葵青區指揮官嘛，我就係話好簡單嘅，佢呢啲咧陷入一個越戰嘅泥沼，佢自己都唔知道。全港區議會你區區走去挑機。區區就同你對著幹，以後你警察每一次出親嚟嘅新聞就係負面新聞，係冇正面嘅出街。我話知你做十單正面嘢都好，一單喺區議會串嘴就係、是、你知啲記者幾咁憎佢哋。你以為嗰啲建制派嘅傳媒前線嘅記者唔憎佢哋，佢哋都中唔少招噶。 大公報都俾人噴啦。 係啊，所以佢哋都憎佢哋嘅，所以一見到佢哋一講錯嘢咧，就會報噶啦。而佢哋亦都係咩啊？係鼓勵緊呢種好勇鬥狠嘅行為。他不覺得他們說錯話， 他以為在嘴頭上 覺得他們夠硬夠硬正好東西。你想想他不單止要舐譚詠麟這些廢老、曾志偉給個手指功，他渴望別人的認同。最近那個玻璃珠咪又就想再、 啊、又再 又跟又再李欣林那個李少光的兒子， 不是外事，今次刻意地擺上網， 刻意地去擺、啊、跟著就說扮在大堂撞到嘛、五條煙、原來由處長警務處長一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全部出曬，去招呼阿玻璃珠，你就諗到佢哋幾渴望 認同 係啦，但係渴望認同到咁嘅地步，即係話佢根本得唔到任何一個喺社會有地位，甚至係主流嘅香港有頭有面嘅人去認同佢哋、結果就淪落到去玻璃珠啊、李欣林啊、楊明啊、姚盈盈啊，大佬已經由少女變咗阿婆啦。 同埋有時會適得其反咯、啊。當你警務處 唔係你舐到李思煙、大波紋，你仲有咩好講啊？你墮落到咁嘅地步， 你當你警務處長投訴港台，跟住而家 梁家榮走出嚟講話，係我哋收到六千幾個投訴，不過有34000多個 贊成。喂，我哋有份叫人去， 警方 有興奮去讚賞佢哋嘅。係 我投訴你完之後，原來仲更加多人贊， 亦都證明大家咧有份去即係讚賞係啱嘅。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咁樣，你冇一個mandate 俾梁家榮寫嗰封信。 係啊，警方又 即係話，即係話 30万人 like 我，跟住點？而家跌到落去28万，跟住呢個香港黑警嘅Facebook 專業就超過30万。 阿 Gary 其實警察的嗰個衰格的程度，係even連梁家榮呢些人啊，佢都擁咗佢企喺我哋嗰邊啊， 逼佢反擊。 係啊，逼佢反擊啊， 係啊，大佬。 其實佢可以唔係咁處理頭條新聞嘅，但係佢而家覺得去到一地步就係我惡 Q 曬，我大曬，我要你政府喐梁家榮，我要你政府喐港台，邊一個人得罪我哋警察就打邊個。呢個咪就係社團嘅邏輯咯。誰敢挑戰我的字頭？現在你區議會中西區區議會要我 show pass 那就挑戰我的字頭，即是忠誠勇毅黑社會的用字來的。其實是哪裡是警察的用字啊？是吧？我下次直情開區議會叫他們，你是忠字堆還是勇字堆啊？我想問一下， 忠字頭還是勇字頭？ 你知道黑社會下面有分的。 你忠字堂是不是有個 不是啊，什麼堆啊？用 什麼堆？ 我告訴你四大部門OK 這個Narcotics 呢個緝毒、刑事偵緝，同埋呢個我當你加埋呢個咩啦？反恐政治部門 反黑係點 嘅？反黑咁啊，四大部門，你忠誠勇毅自己認啦。你係忠字堆定勇字堆？我想問下你。我而家唔係侮辱你啊，係你自己嘅老頂侮辱緊你哋啊！ 又係乜嘢位係雙花紅棍啊？ 係啊，邊個啊？阿郭 Sir 係雙花紅棍啊？定係你啊？你係咪白紙線啊？大佬，佢根本成班友而家係社團咁，就係用緊反黑那些警察的邏輯去管理整個警察，所以我就說他一路一路會撲街的。我告訴你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瘋，因為他們 under 一個很大的 pressure。 這個 pressure 是監警會報告書發表之後會有獨立調查，然後跟著還有美國制裁。如果你是警察你不瘋，他寧願出街吐多你們幾棍，還掂都是血債累累的了。現在是不是他就一路是這麼瘋下去的？你看到那天那尚德邨七皇軍，你不看到 道歉道歉道歉， 咁乜串啊？乜乜啊？咁 我真係覺得呢啲係好惡劣啊！嗰個心態好邪惡啊！即係你係佢要截曬嗰啲人啊嘛，截曬啲途人啊嘛，理得你係咪要參與遊行都好，總之你而家令到我好嬲啊，要你道歉咁樣，哇！你係逼啲人道歉，即係呢個係乜嘢啊？即係侮辱人啊！ 係 啊，係咯。 你跟啲中學生搞欺凌一樣啫嘛，幼稚都係。不過你係陀槍， 佢係復仇啊！你再加上那個撲街林鄭叫人包容他們，再死得幾錢重，你有槍啊大佬，你隨時可以掹槍打我們，然後你叫我包容你，你有權有勢，大佬你200多億的 budget 一年，全世界最多比例的對人口比例最高的警察，你叫我們包容你，是不是有沒有人叫人包容軍政府才行的？所以我就說呢，但你記住物極必反，他現在已經去到那個地步，連梁家榮都跟他反台，你就知道他到什麼地步。梁家榮這些就是你最好看我不到，看我不到，你明白嗎？我又下面被港台的工會夾，又被政府夾，最好你看我不到， 逼他出手， 他現在逼到他出手，你夾到他沒位走嘛。其實是喂大哥，他都這樣年紀了，他都 last stop 了，那他接著想一想，喂大哥，我當然留下一個好明星總好過留下一個罵名，還是我之後都沒得撈的了，他現在就是這樣。所以中西區區議會那個 魏彩欣 會再賴嘢的，告訴你，因為很簡單，他這些事蹟又會在其他警隊裡面的分區指揮官有學有樣學樣，又再去區議會又會中招的， 撐到行。 是啊，所以我覺得記住區議會裡面呢跟他們過招呢，態度語氣要平和，內容要強硬，是啊，不要跟他們鬥爛，等市民看到他們這班爛仔怎樣爛法， 等他們 每一次區議會就是看看這些警察怎樣爛法， 自暴 而他們是竟然是不知道的。我心想，如果我是 PK 鄧，我看到李思煙過來，我旁邊立刻叫二哥飛腳踢開他吧。他竟然不是，走過去真的接受他獻花，大佬，即是你可想而知這個人的政治判斷。 終於走出街沒有人向我講粗口了， 是錯的。 我不知道你看什麼港產片呢，是不是那港產片有些李思煙送花給他，警察就真的很喜歡很要拿、英雄本色這樣。 喂， 他做警察他是看港產片看回來的嘛。 你有沒有看周星馳那些電影啊？ 你如花，如花一冲埋嚟嗰阵时候，周星驰话：你望下嗰边， 跟住一脚踢开， 一脚伸咗落河啦，系嘛？即系但你见到佢而家由即系一层一层咁样，石房友、李思烟、嗯、到呢个谭咏麟、曾志伟，到咩玻璃珠、李欣林、杨明，全部都系冇戏拍而打六。嗯或者是已經是連綠葉都做不到那些、嗯、即是去到這樣的地步即是等於中共那樣他的外交支持者就是北韓 我只記得那個已經叫梁烈偉 梁烈偉 撈來撈維維撈不行是 梁敬輝啊CVB 澄清了 改了名改了名 是啊我只記得他梁烈偉對不起 人家在大陸是護旗手來的你即完全是你自己的這個 我真的不想留意那麼多但我真的喂，咁佢哋嗰班人就係咁啊嘛！ 我嗰個玻璃珠係點我都唔知啊，你知唔知？我成日見到佢下巴 都 假到咁。 其實， 如果唔係呢個新聞，我都唔知道點解有個女人個下巴假到咁嘅咧，咁樣。咁但係就係一班咁樣連正式演出機會都冇嘅人，而去即係警察墮落到咁嘅地步，即係等於成個政府9% 支持者。其實我想問一下阿 Robert Chong 咧。做一個交叉分類咧，嗰9% 嘅人嘅教育程度同埋年紀， 嗯、 我估係60歲以上同埋小學以下嘅程度。 睇係邊類人咁樣係， 係肯定，我覺得係 做啲深度嘅呢個研究， 做交叉分類咯，係啊。 每日最中意睇嘅文章就係屈永賢嘅文章。 我估都未必睇得明白，唔睇文章 係唔睇字啊！我相信係。 我諗係唔識。 我懷疑係唔睇字，真係㗎。係 啊， 如果唔係唔會咁嘅係。 你如果睇屈永賢嘅文章嗰啲，可能都離棄咗林鄭噶啦。其實已經係 即係唔係好正常嘅邏輯思維去思考嘅，應該係 嗰啲人會投啲咩嘅？我好驚，大佬。其實我一路好奇，究竟咩人會信屈永賢？ 小朋友喺呢個大埔，即係嗰啲食肆嗰度都走隊防暴，拎住槍入嚟走去扮捉人咁樣，你又會知道而家係荒謬，荒天下之大謬啊！而家你紀律部隊係冇紀律部隊，咁但係點解仲要支持佢咧？一定係佢嘅邏輯思維同常人係好大區隔，先至會咁樣諗嘢。 唔係，同埋我覺得最荒誕咩咧？佢又要出嚟做 show 喎、 啊！ 你正路你咪病埋咯，你做皇軍， 嗯、 即係等於日本憲兵司令部，咁咪匿喺半島酒店嘅啫嘛。日本憲兵司令部嗰啲軍官唔會出嚟成日走去行嚟行去噶，佢、 嗯、 又唔係、哦。你見到鄧炳強咧？他又真的覺得自己很厲害的說話又很喜歡面對公眾的又喜歡以為自己很有charm的即是你這些人是很鬼奇怪的我覺得是即是第一他覺得自己很有charm這一下呢、 嗯、 我覺得呢就肯定是被身邊的 PPRB 那些賊仔害死他的其實因為警察就是一種賊賴文化的嘛、 嗯、 即是一哥就一定是 自高無章， 一行出嚟就後邊一大棚人咁湧住。 你見佢，我覺得咧係咪警隊文化部分？你見佢啱啱上任處長咧，最中意去啲前線行嚟行去噶嘛， 簇擁住咯。 即係係咪去到嗰啲位咧？就係、是、第一啲細嘅咧，就覺得啊你點啊你大佬都嚟招我。第二就係佢自己都覺得正，因為周圍啲人就會覺得哇阿 Sir 阿 Sir 咁樣。 我覺得係彰顯權力嘅一種儀式嚟嘅。 口講就話係呢個激勵士氣。 其實激勵佢士氣，唔係佢激勵。 嗱，我覺得下次咧就唔好叫佢哋 show pass。幾時去西貢區議會咧？ 未知4月啦，我諗係嚇。 你叫佢公安同志，你睇佢咩反應？係 啊， 你話我侮辱你？ 係啊， 你咪侮辱緊內地公安。 PK 等你處長講話學成龍啊嘛，成龍最後嗰度警察故事，佢裏邊嘅角色其實係公安嚟嘅喎。你哋係咪同公安？ 你話 有咩分別啊？咁樣係 鄧同志。公安同志，你睇下佢咩反應？我就睇下你敢唔敢講話我侮辱你。你唔使掃證件，你嗰個證件唔係公安同志，嚇你唔使掛出嚟嘅，係嘛？如果俾我嗰個姓倪嗰個喺度，我咪叫佢哦公安同志啦，咁就你唔使掃啦你。不過我稱呼你做公安同志，我睇你點落台。佢走又唔係，唔走又唔係。如果俾人稱呼公安同志起身走人，咁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認 你將偉大祖國嘅執法力量嘅部隊視為乜嘢啊？侮辱啊！對你係咪呢個無上光榮嚟嘅喎？應該係。係 啊！ 你唔好笑啊！我話俾你聽啊，由一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連玻璃珠都舐嘅話咧，即係話佢哋渴望認同嘅程度咧係好犀利。即係話佢哋失去咗啲好重要嘅嘢，佢哋做警察咁多年以嚟所 enjoy 嘅嘢冇咗。 嗯， 就係嗰種嘅阿 Sir、Madam 嗰個光環。你諗下，我成日都講嘅中學同學。做警察的一班中學同學聚會，硬是覺得做警察那個特別 talkative 嘅，係嘛？又多嘢講，又風趣，又知道內幕又多。啊，你知唔知啊？葉繼歡原來咁樣咁嘅咁啊！ 實際上他自己都是 hearsay 聽翻嚟，係咪？如果你話大家同學畢業魏俊仔嘅，你去做個銀行嘅 teller， 你硬係唔敢出聲，覺得即係自己地位低啲，係咪？嗰個做警察雖然都係散仔，但係叫做阿 Sir， 好似地位高啲。 佢分享下自己捉過啲咩犯啦。 係啦，但如果你知道掹咗嗰個光環，其實佢同嗰個同佢同班嗰個肥仔做地盤嗰個一樣。 甚至很多學員 他就最痛苦啊！我告訴你聽， 係同埋佢 其實不是跟他企喺度鬥鬧啊！我告訴你聽，係啊，我對住你鞠躬啊，你叫我道歉啊嘛，得啊！我對住全班後生仔，佢哋後生仔其實冇呢、這個即係個情緒訓練唔夠。如果你控制到自己情緒嘅話，係嘛？我咪向皇軍敬禮咯。如果你明知記者影住嘅話，我全班一齊向皇軍敬禮咯。皇軍敬禮係要九十度鞠躬嘅，係嘛？全部一齊九十度鞠躬。我看看你自己的面子放在哪裡，真的是他們自己已經去到的地步，根本是渴望別人的認同而得不到，這個才是他們最痛的。我告訴你，即如果你下次區議會呢，要令到他們呢痛得來又不可以發圍，其實他借勢發圍的，現在每一次都是 其實不如下次呢他什麼都不要說，全個西貢區議會向他九十度鞠躬先。 我告訴你，區議會可不可以掛條 banner 在 區議會少一點，但可以的， 即譬如我說熱烈歡迎公安同志出席區議會會議， 還要紅底黃字， 紅底黃字是的，簡體字我看你石房友來到，那就怎樣有什麼問題啊？ 有什麼問題啊？ 是不是公安同志有什麼問題啊？他就是最眷戀什麼，他最眷戀的阿 Sir 那兩個字，我告訴你Madam 那兩個字不是用英文講出嚟，變咗公安同志，佢個心厭惡到不得了。我話俾你聽，但係佢又發作唔到，即係阿靈王去到呢個華家，係嘛？撐唔掂，又唔可以發作一樣。所以試下，我覺得，即係你要同佢鬥智，你同佢硬硬下下硬困咧冇用。我覺得其實，因為已經香港人已經對佢哋印象好差，即係你要去，即係四兩撥千斤咧，其實好容易嘅。我覺得，即係呢啲警察，唔難嘅，我覺得。所以今日咧就超曬時咯，已經 係啊，超 咁啊，多謝啊， 兩個鐘。 歐樂軒上嚟啦，就係、 是、有好多城寨人問啊，歐樂軒係咪點解唔選？有城寨人咧就去讀書， 你選㗎嘛？你選功能組 咁有城寨人咧就以為你去美國讀書，跟住又有城寨人咧，其實你去日本讀書。 其實今日成集咧，本來阿 Gary 想叫我講下嘅，我係去東京大學讀書。 東京大 學，哇，係真嘅。 A 東京 AV 大學讀。 我讀唔係我要，因為我讀 將心比己， 讀曬個博士去，呢個係真係我一路。 嗱，唔好話我唔警告你啊！ 呢個係初衷嚟嘅， 東大嘅博士咧係好難攞嘅，七年都攞唔到，我識好多人。 哇！七年啊，係 係啊，嗱，讀完曬個期限啦，都 pass 唔到嘅。 你會唔會生埋小朋友翻嚟 啊？你唔好以為你提交咗論文就一定攞得到喎，就算你攞你嘅指導教授通過咗咧，都過唔到博嘅。 我不知道啦，系啦，系啦，我 呢个系欧轩嘅理想嚟，系啦。佢读博士学位，佢嘅理想。 读咩科啊？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啊？ 因为我觉得香港系冇乜人读呢啲嘢。香港嘅训练都好都 点解拣东大咧？ 東大是因為人哋真係成個我諗成個國家重點擺曬部做政策嘅嘢喺嗰度。 即係佢哋聽啦，即係政府官員出身 好多無論其實好多東南亞嘅政務官啦，佢本地政務官啦，全部都喺嗰度度讀嘅。咁就我希望我求到嘅係，即係香港一路好少人去攞政策做嚴肅討論，即係呢個係我覺得翻嚟無論係。 但我咁恭喜你啊！你偏向釜山行， 我偏向釜山行。 研究公共政策咧，好多學校都好好嘅，其實哈佛啊、Kennedy School 啊。全部都是好學校嚟嘅，但你竟然去最難攞的東京大學，我懷疑你就梗係睇中咗呢個日本女士，所以先至去咗東京大學。 唔係咁，你大家可以睇下亞布寬嘅一套戲叫《龍鷹》啊，講下啲人，啲人點樣 你有冇睇過《東京特訓班》啊？ 係漫畫嚟㗎，係啊， 佢咪就好難考嘅咯，就係、 是、 係啊，對日本人嚟講係考入東大。是要專門訓練的，是 收了你的了，是不是東大 收了的了， 收了的了， 收了 的了，收了 的 了、 哦、考到的了。我跟各位說， 我希望盡快回來的，但是幾多年回來我真的包不到單了。 咁我希望嗱，我同個嚟話其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林全忠教授咁樣啦。咁佢都係另一個喺東大畢業嘅。咁佢話佢當年就用咗五年嘅。咁佢係真嘅。佢話嗰年代咧係好難畢業嘅。但佢同我講啦，我唔知而家係咪真係，佢話誒而家容易咗㗎啦。唉，你好彩，你而家喺呢個年代。佢咁講，我 大學年代我同班嘅同學咧，就係東大第一個歷史系嘅畢業生，香港人。佢係1990幾年先畢業。係啊，李培德就係東大歷史系嘅畢業生嚟嘅，博士。博士班啊。 OK。 係，所以我絕對知道咧，攞到學位都唔容易。 即係你80年代尾畢業，佢就90幾年先畢業。 係啦，我88年。 佢比你遲多畢業，遲多6、7年先畢業。 佢我印象中佢留咗喺東京，我諗都成6、7年嘅，真係。因為以前我哋冇錢去，都係住喺佢嗰度啊嘛，去日本玩嗰陣時候，咁所以下次我哋流亡日本，可能都係要投靠你，可能10年之後 旅行喺度探你，旅行去探你。 我覺得咁，我喺東京都好啦，其實同香港都好近嘅。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即係睇下到時點啦，即係一路好多 讀博士唔使成日長住喺東京， 係咯， 通常都係翻去見老師啊，做資料搜集啊、論文 defense 啊嗰陣時先至翻嚟嘅啫。 係啊。 咦，講日 咁，但係唔係一個職業嚟嘅喎，讀博士 唔係一個職業， 咁即係你直情可以唔使做嘢嘅咯喎，已經係 嗱唔係嗱喺嗰度睇下有冇獎學金啦。咁唔知嘅，即係你基本生活要過到啦。 有冇省獎學金㗎？有冇申請啊？ 未到時候，我都唔知而家幾時有。而家武漢肺炎咁樣咁都唔知。 文部省獎學金好優厚嘅喎。 是啊，但是 有學費又生活費又剩的喎。 而家武漢肺炎，我都不知道呢個日本領事館開唔開添啊，係啊。但唔好理啦，係啦。 而家收咗你係9月就會過去噶啦，係咪啊？ 係啦，如果總之一切順利嘅話，就9月過去。咁我唔知而家會點啦。 即係你睇埋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先過去嘅。 係咁，如果唔係唔搞你協調啦，大佬啊，係搞唔到啦，係啦。而家搞埋協調，希望大家有個好嘅成績，即係真係。到時先至真係去得安樂啦！我即係唔去。 其實你可以研究一下一樣嘢嘅，就係一個 permanent failure 嘅 political system。 嗯， 即係點樣香港發生？ 一國兩制咯，咪就係呢個人類歷史上邊係一個唯一一個係永遠失敗，但係又運作緊嘅一個政治體制，但係又冇辦法改變嘅。 同埋之前係未出現過嘅。 呢個喺政治學上邊都是一個新嘅 奇葩嚟嘅。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我覺得香港係奇葩嚟嘅，即係你諗下有喂好多人都話啦，你比著好多世界其他地方 成功落咗台，成個政府都 革命咗啦， 同埋成個政府倒台已經解決曬啦，送中問題已經新政府已經上咗台啦，已經 係啊。 所以呢個是一個政治學的特殊例子嚟嘅，其實， 唉， 係啦， 大家加油啦！我哋要突破呢個特殊例子啊，真係。 咁希望第時你多啲翻嚟，我哋可以做節目啦，上嚟。 得嘅 ，OK 嘅。 或者你喺日本 要佢，要佢，要佢做個 特別節目，講日本之行嘅係。 你日文得㗎係嘛？ 日文得嘅 ，OK。 寫 thesis 係用日文定英文㗎？咁嗰陣時。 我揀咗用英文嘅。 用英文嘅。 我揀英文。因為。我費事特登用日文寫啦，係啦。你要練嘅，即係你例如話你寫英文，你由你識即係識英文，到你真係寫得好英文，都係一個好難練嘅過程。So as to 呢個日文嘅， 係啊。咁啊，希望你即係呢個完成你呢個讀書嘅心願啦。其實亦都好難嘅，我覺得即係學術嘅路係好孤獨嘅，同從政嘅路係好唔同嘅。從政嘅路你有好多群眾啊，好多同人好多互動啊咁樣，但係學術嘅路你越走越孤獨嘅，其實會同即係啱啱好同從政係兩回事嚟嘅。所以好多時咧就你呢個年紀轉去做學術咧，都係早一啲，我覺得 係咪啊？ 係啊，應該政治上再有翻作為先，到最後尾，然後咧就回望翻自己嘅。經歷就可以做一個好的學者，即係流傳於後世，即係寫書流傳於後世。咁我諗我到60歲我會讀博士嘅，到時可能你係我指導教授。 歐軒好獨特嘅行嘅路係 啊， 點都好啦，獨特嘅點都好啦，點都好啦。 好啊，多謝阿歐樂軒，希望呢個即係第時去到東京大學就可以。 揾下我，如果有緣就睇下撞唔撞到。 係啦，即係成就一番事業咁樣。好似我嗰陣時睇呢個。Netflix 有一套叫做《The Naked Director》，裸體監督， 係， 係嘛？ 係 嗰個女主角好似日本嗰個色情片嘅女明星，都好似係大學東京大學定 東京大學啊？ 我唔記得係邊個，大家可以查一下， 知名大學。 咁呢個今日嘅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咁希望大家可以記住，如果你有黃店嘅食肆認識嘅老細，就算唔係黃嘅，你都鼓勵佢哋去登記做選民。如果知道佢嘅政治傾向嘅話，咁我哋需要大家每人行多一步，幫多啲嘅選民去登記，咁就有機會去呢個立法會九月選舉嗰度過半數。咁 即係要靠大家努力。 靠大家努力啦！咁就時間差唔多， 好， 再見，拜拜。 拜拜。